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零一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十一月十七号，星期三，农历十月十三。今天机动车牌限行的尾号是二和七。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本市义务教育学科类校外培训拟实行政府指导价。 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13个进京高速服务区设置核酸检测点。 7省份51个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级限制进返京。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习近平强调，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经验和教训，新时期中美相处应该坚持3点原则：一是相互尊重，二是和平共处，三是合作共赢。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要坚持互利互惠，不玩零和博弈，不搞你输我赢。 关于中美元首视频会晤，8点开始的主播在线会有更详细的报道，欢迎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本地新闻。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即日起到12月15号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市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基准收费标准，上浮不超过10%，下浮不限。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也参照执行。 目前市发改委正在会同市教委研究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计划近期出台。 接下来关注新冠疫情的防控，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3条措施今天开始实施。在昨天召开的第261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再度重申了这3条措施。 具体包括人员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持纸质或者是电子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都可以。 14天内有1例或1例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市区级旅居史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北京有1例或者1例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区的人员，非必要不离京。已经离京的可以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返京。 14天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的51个县市区级旅居史人员非必须不进返京，在京人员非必须不前往陆路边境口岸所在的51个县市区级。 这些边境口岸所在地涉及7个省份，具体包括吉林省珲春市、黑龙江省虎林市、绥芬河市等10地。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额济纳旗等9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清河县、福海县等12地，西藏自治区吉隆县、聂拉木县、普兰县，云南省瑞丽市、腾冲市等10地，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龙州县等6地。 今天开始，北京警方将会坚持逢车必查、逢人必核，切实筑牢外防输入第一道防线。同时呢，对进返京车辆人员加强服务保障工作，在13条进京高速临近北京的服务区设置核酸检测点，为没有核酸证明的自驾进京人群提供服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高速公路设置的应急检查点位于京台高速万庄、京藏高速官厅、京哈高速香河、京城高速金山岭等13个服务区。市公安局副局长潘旭红表示， 群众在该检测点

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昨天发布通知，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通知指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单月同比涨幅达到 3.5%， 或者 CPI 当中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幅达到 6%， 就可以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对象为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以及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各地可以根据实际适当扩大保障范围，不得缩小保障范围。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拜登15号在白宫签署总额大约10,000亿美元的跨党派基础设施投资法案。这项法案将对美国道路、桥梁、铁路和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进行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投资。不过，有经济学家认为，这项法案不足以填补美国巨大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16号进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第六轮比赛中，吴磊下半场打进点球，中国男足在阿联酋沙加1-1战平了澳大利亚队。下一轮比赛，中国队将于明年1月27号客场挑战日本队。 阿尔法罗密欧对车队昨天官宣了22岁的中国车手周冠宇正式加盟，作为正式的车手。征战2022赛季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周冠宇呢由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位 F1 的正式车手，他将和世界名将博塔斯搭档征战新赛季。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京报聚焦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做说明，10条历史经验需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北京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市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每个社区都将培育品牌社会组织。 新华社消息，第一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1月19号在京举办，会上将发布共建网络文明行动倡议。 今日节目早知道。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上6点半开始转播的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40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40左右开始。今天我们将关注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等事项。 8点开始的主播在线关注，国家发改委举行11月新闻发布会，回应能源供应等热点问题。神舟13号乘组出差满月，为您揭秘太空生活的丰富多彩。 双十一过去一周，消费者开始陆续的收到商品，但是到手的货可能并不像商家宣传的那么完美。同款产品线上线下质量也不同，是否都能够7天无理由退货呢？被商家套路了，能不能退一赔三？花了30,000元买的金手镯丢了，谁来赔？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法官汇总双十一常见的购物纠纷，传授消费者维权技巧，欢迎收听。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严格进出境管控措施实施后，燕郊通勤人员讲述出行体验，海淀警方首次破获电动车车牌盗窃案件，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好，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了解，历经700多天的匠心雕琢，位于东南二环内的龙潭西湖公园昨天投入试运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公园真是挺幽静的，适合带小孩玩来的。 你喜欢这儿吗？ 喜欢。 这儿有什么你最喜欢？ 爬道、湖面。 上午9点，已经有不少居民在龙潭西湖公园里健走休闲。公园里连片的芦苇、垂柳、荷塘，让整个环境野趣十足。负责龙潭西湖公园提升改造工程的北京创新景观园林设计公司总设计师李占修介绍，整个公园面积不大，却小巧而精致。 公园的面积呢是4.16公顷，水面是5.1公顷，水路 各半的这么一个格局。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恢复了湿地植物特色啊，对吧？打造了几处的这种鸟岛。岸上植物呢，实际上我们乔灌木用了50多种，形成丰富的植物系统。 如今龙潭西湖湖面清澈如镜，微风吹过泛起阵阵涟漪，远处龙潭中湖公园标志性建筑摩天轮倒映在西湖的水面中。家住龙潭西里6号楼的韩大妈说， 原来东南风一刮，我们小区里头就闻味儿。开园第一天嘛，我进来一看，水特别透亮。 龙潭西湖公园开放后，与龙潭中湖、龙潭公园形成了三湖主题鲜明、功能互补的风格。龙潭西湖公园目前已进入试运行阶段，将开放北门、西南门两个门区，每天开放时间为早8点到晚6点，明年1月1号恢复正常运营时间。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摄氏度。今天大气扩散条件不佳，白天到夜间能见度较差，目前处于大雾黄色预警中，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变化不大，早晚天气冷，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加强保暖，谨防感冒。 距离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轻雾或者是雾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轻雾或者雾转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为早上7点02分，降旗时间为16点57分。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加持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居民楼前要建变电站，业主反对，村委会坚持，问题该如何解决？ 我们不反对水电改造，那么你不能在楼前面这么近的距离去建。 市民质疑热计量供热收费标准，工作人员给出详细解释。 为这个事，我们也在经过多人专家进行论证，然后提出了一个，就是以整个楼进行分摊，这样比较公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通州区四海公寓小区的多位业主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内正在安装变电站，由于安装位置距离居民楼比较近，他们表示强烈反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四海公寓小区一共50栋左右居民楼，10月15号，记者在21号楼前看到空地上架起了蓝色围挡，工人正在施工。业主赵先生告诉记者，这里正在建设变电站。 问施工人员，我说建什么呀？说建一个变压器，630千伏的两个。然后呢，是我多大呢？他说9米长，6米宽，3米多高，将近4米。我用尺子量的，就建完以后离直线距离6米，就是离21号楼。 对于在这里建设变电站，赵先生表示，由于担心辐射、噪音等多重影响，他坚决反对。 我们不反对这个小区的水电改造，那么你不能在楼前面这么近的距离去建。 居民任女士告诉记者，对于建设变电站一事，他们曾经对21号楼业主进行过入户调查，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长期不在家的。除此之外，我们是有2/3的人，就是已经确定有2/3的住户，我们是明确不同意的。 对于这种说法，另外一位业主也进行了证实。 但我亲自是跟我们这个姐，我们俩去敲门的，一个楼36户，有24户不同意，我们都有亲手签字。 业主赵先生告诉记者，围绕施工问题，居民与施工方多次产生冲突，究竟是谁在施工，施工手续是否齐全，赵先生表示业主们不清楚。 然后我问他们是施工方是哪儿，不知道。我说规划委有没有批文，没有。我说那住建委呢，施工许可证有没有，没有。 到底是谁组织的施工，施工是否有手续，为什么要在21号楼楼前这个位置进行施工的，记者向小区物业等多个部门了解情况。最终记者了解到，四海公寓小区虽然是商品房小区，但是归团里村委会管理， 于是记者致电团里村委会，村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小区建设变电站是由村委会联合小区四海物业组织实施的，有相关手续。 咱们这老小区啊有30年了，一到夏天呢就停电，后来这老百姓啊反应呼声特别大，团里村委会联合团里村四海物业共同呢向四川镇人民政府递了申请，要求啊老小区电改，四川镇政府配合村委会呢报到了通州区发改委，通州区发改委项目征求意见函是2020年2月21号开始对四海公寓做的征求意见，审批的日期是2021年7月14号。 负责人称，计划安装230千瓦功率的变压器，而不是居民所说的630千伏电压的变压器。 就装一个630，您知道吗？它一个变压器里边要容纳俩，因为分一路二路。 就是一个变电站里边装两个这个变压器。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要选择在21号楼前进行安装呢？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地下这么管网，什么燃气的、水的、上水、下水、污水、弱电、强电，只有那个地儿是空地，允许装，别地儿不符合规定。最合适的位置只有这个点，如果有第二个点，我们就奔第二个点。 对于居民所说的21号楼2/3业主不同意安装的情况，这位工作人员回应说， 他只调查他这栋楼的，我调查的是整个这一个区里头都同意不同意电改，放在什么位置，怎么改，大家我都同意。 而变电站安装后是否会产生辐射、噪声等问题，工作人员说， 会找相关机构做辐射调查还有检测，然后把检测完了的报告贴到咱们那个变压器上，供老百姓参考参数，它的辐射小于手机。 那么团里村委会工作人员所说的项目有审批是否属实？记者致电通州区发改委核实情况，工作人员经过核实后告诉记者， 给他核实了一下，630是它的容量，它的电压等级是10千伏， 立项肯定是没有问题。 对，立项没有问题。 对于选址问题，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并没有审批， 具体的位置我们是不指定的。 那如果变电站建设在距离居民楼6米左右的位置，到底会不会产生辐射等危害？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您要是问我说它到底有没有影响，我因为不是专业人员，我就是不能给您回复的特别准确，因为我不懂这个。 一方面，21号楼居民称不同意在居民楼前安装变电站；另一方面，团里村委会有立项手续，称只能在这个位置安装，双方僵持不下，问题该如何解决？记者向宋庄镇政府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说， 找相关部门了解一下情况，协调一下，然后再，有相关工作人员或者说我们领导可能会回复您，好吧？ 截止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希望相关部门妥善处理居民的诉求和出现的争议，别让解决问题的事儿变成问题。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新闻热线11月7号曾经报道，家住朝阳区玉辰上苑小区的市民吴先生反映，自家小区是北京热力集团热计量供应，可吴先生发现热力公司每年收取的采暖费与自家热力表上显示的剩余热能的读数无法对应，热力集团的收费标准令吴先生感到费解。 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去年那个数读数是800，他收了我2000块钱，那么今年我那个读数我是600，我等于节省了200，节省了200，反而他收了我2500，就这么个意思。而且这种现象呢，不是今年一年，前几年一直存在。 报道播出后，负责吴先生所居住的小区供热的北京热力集团黄龙公司工作人员刘先生联系到记者，详细介绍了热计量供热的收费依据。刘先生表示，用户室内的温控面板上显示的只是这一采暖季的剩余时长，跟最终热费有关联，但确实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温控面板上显示的是剩余时长，跟最终出来的热费不能说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它也是有关联的，并不是以咱们各家各户的这个时长来作为结算。 那么每户每个采暖季所交的热费到底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刘先生表示，需要看每家用热量占整栋楼用热量的比例，也就是每户的采暖费与整栋楼的用热总量有关系。 咱们用的已用时长乘以咱们家的面积，没有供电啊，任何的供电底商， 这个是一个分子，然后分母呢是整栋楼用户这个累加起来的一个 sigma， 每家每户的已用时长乘以面积，这是一个分母，这样出来的呢是你家在整栋楼用户用的情况里边的一个占比，然后再乘以楼层总表。 既然这样，是否有可能将整栋楼用热量以及各户占比进行公示，以便市民更直观地计算出自家需要缴纳的采暖费呢？对此，刘先生表示，因为可能涉及到隐私，所以目前还不能公示。 已经就申请过这个，能不能要公示，让大家更透明一些？可是作为领导或者说专家们给的回馈呢，我也能理解，因为整栋楼要公示出去的话，就是根据这个用热量，你要公布楼门牌号，那每家每户在没在家，其实就都可以猜出来。相比来说，可能保护用户隐私的话，确实是更严重一点。 刘先生表示，热力集团作为供热企业，会严格执行相关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并不存在乱收费的问题。 热气量呢，它并不是就是热力集团这个企业来制定的，包括设计原理啊，包括它的计算方式，就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它是没有权利制定这些规则的。 记者又联系到市城管委供热办工作人员表示，之所以制定这样的计费方式，是因为热具有传导性，无法像水电那样单户计量。 因为水你开多少水不会流到别人家去，对吧？但热你开了，有可能别人家不开，它会传到别人家去，所以它就有这个问题。必须我们为这个事，我们也在经过多轮专家进行论证，然后提出了一个就是以整个楼进行分摊，这样比较公平。 那么是否有可能将用户室内的温控面板进行改造，以便更加直观地显示居民所需缴纳的热费呢？工作人员表示，在一些新建建筑中已经采用更直观的显示方法。 北京是有好多这种标准计量方法，所以它可能就有存在着这个弊端和这个形象性的问题，有的就比较直观，有的就不真的直观。新建建筑的时候可以，但现在是改是比较麻烦的，改不了，因为这次规划的它是已经投入设计以后，它改造就比较麻烦了。 关于供暖收费的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这一刻，我们初试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整体亮相，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